身江波与众人，翻手成黄昏。右边那山路红了一身，似雨寒清路不真。翩翩入红尘，旧伴问我醉浮华中人。我画那起伏的山峦，我画春风推小船，我画满江心都为你抱月欢。我沾沾岁月的波澜，几笔心疼几笔酸，挥笔两岸好风起心宽。沾沾岁月。